嗨，这里是猫女读书，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。同光中兴。正在战争的紧要关头，朝廷发生政变了。咸丰死后，肃顺他们被干掉了。咸丰皇帝的妃子叶赫那拉氏给咸丰生了个儿子，于是他就升格为西太后了。大家不要认为西太后是一种尊称，在满人眼里是以东为尊的，东边是大的，西是小的。也就是说，凡是讲史称叶赫那拉为西太后，多少带有一点贬义，称她为慈禧太后则为褒义。因为慈禧是她的封号，是很光明的形象，如果再贬一点就称她那拉氏。康梁失败以后，就一口一声那拉氏是先帝的一个小妾而已，把他气得够呛。原本咸丰死后，当家的是肃顺等人，西太后联合在北京的恭亲王奕欣发动政变。这场政变绝对不是西太后自己发动的，恭亲王奕欣在开始的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奕欣是咸丰皇帝的兄弟，他俩当年最被道光看重，而且论才能实际上是奕欣要高一头。传说是咸丰的师父杜寿田比较高明，皇帝领他们春天打猎，按理诸王子应该各显其能，结果咸丰什么都没打，空手回来了。道光问其原因，咸丰回答，正好春天万物萌发之际，不忍伤天和。道光一听，这是仁慈之主啊，就把皇帝传给了咸丰。当然这只是传说，因为满人是游猎民族，其实不讲这个。他们也许后来是受了汉人的影响，反正总体而言，道光是挑了一个才能较逊一点的人当皇帝。这个皇帝后来又窝囊死了，关键是死之前逃到热河去了，把恭亲王奕欣留下来议和，以为议和不了，奕欣也可能就活不了了。但是没想到联军并不想杀奕欣，也不想把清政府摧毁了，人家就是想签约，当然还顺便抢了圆明园。最后奕欣的势力通过这事反而长起来了，到后来咸丰死时，他势力已经很大了。由于恭亲王奕欣的参与，反肃顺的势力超过了肃顺，于是直接把肃顺干掉了。但是肃顺定的这种重视汉人、利用汉人来评判的策略并没有被废除，而且慈禧和恭亲王对汉人更加重用。比如曾国藩这个两江总督原来是管三省，现在是管四省，放手让你去做，这招很高明，这一下子就把清王朝的命给救了。一方面汉人士大夫起来了，他们权衡一下，觉得太平天国不能帮，要帮就帮清朝。另一方面要帮清朝，清朝也得有回应。清朝如果这个时候还说我还不能相信你，那士大夫们也帮不了。清朝这个时候很及时的做了回应，甚至内部发生政变之后还是很好的做了回应，这样就把清王朝救了，于是带了所谓的同光中兴。同光中兴不是一个简单的王朝中兴，而是因为来了洋务运动，当时又称自强运动。这个自强运动实际上跟上海有关系。前面讲过，五口通商之后，上海的地位很快就超过广州，因为它腹地很大。但是它迅速膨胀是因为太平天国。太平天国闹到江南之后，当地的士大夫都往上海跑，因为上海有租界。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都没打下来，太平军跟洋人有点打不明白，想打又不敢放手打，毕竟是洋兄弟嘛。所以上海是一块福地，上海的租界更是福地，大家都去避难了。他们带去了资金，带去了人才。在太平军闹起来之前，上海的商人主要是粤商。太平军闹过之后，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宁波商人的天下了。江南本地的商人数量大大超过粤商，这些人有经商传统，有资金，也有才华，还很聪明，所以很快就把上海带起来了。租界的发迹实际上没有用过西方那些国家一分钱，租界全是用当地华人的钱建的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尽管是租界，是国中之国，却是用西方的方式来建，用西方的方式来管理的。这一套现代城市发展与工商业的结合在租界里面体现的最好，并提供了一个中国现代化的模板，或者说是中国城市化的样板。上海的华界都是跟租界学的，其他城市又跟上海学。租界的存在也给中国最早的民族工商业提供了机会。叫民族工商业有点别扭，很难说叫什么工商业，有时它也跟外国人有点勾结，但又不能说它是完全的外资。在我们后来的历史叙述中，那个时候的买办资产阶级是一种最腐败的阶级，最反动的阶级。实际上，买办阶级当时不仅仅是所描述的这种阶级，因为最早是买办接受西方的东西，是他们最早用西方的方式去开办工厂，招收工人。太平天国在江南制造了大量的孤儿，大量的孤儿也为最早的工业提供了员工。虽然当时江南商业很发达，但都是包买商的形式。如果说是开工厂，有大烟囱，有锅炉，大家其实还是挺害怕的。比如江南制造商总局刚开工的时候，那烟囱呼噜呼噜往外冒黑烟，老百姓都很害怕，觉得是在烧人，所以没人去做工。江南制造总局试着从广州招人，但没招来，后来就把太平天国造成的这些孤儿招去当工人了。这些孤儿没什么其他活做，就去做工人了。做了以后发现还挺好，只要有一个人吃螃蟹，后面的人就都跟上了。于是各自开工厂，各自招人。最早的时候，宁波人开工厂招的都是浙江人，苏州人招苏州人，常州人招常州人，他们都找自家人。所以在工人阶级内部，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地域性。苏本人在上海地位不高，就是因为苏本人没有开工厂的，没有富人，他们只能做服务业，比如码头扛包、拉洋车等，工资很低，地位也低，被人们看不起。很早以前，上海人就看不起苏北人，说苏北人是江北佬，不行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。如果没有上海，我们很难想象洋务工业能弄成什么样子。正因为有个上海，虽然我们洋务工业好多地方不尽如人意，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模样。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是最活跃的，轮船招商局，招商局现在还存在，就是当年办的。开平矿务局，福州船政局，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窗口，洋务工业还是办出点模样来了。洋务运动由于朝廷政治格局的改变而开展了起来。以前内重外轻、满重汉轻的格局，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后被改变了，变成了外重内轻、汉重满轻。这些中兴的名臣们大多都是洋务运动的领袖，他们对这些事情的激进性远远超过了中央的开明派，如奕欣、文祥这些人。因为朝廷里面反对势力还是很大的，而且慈禧太后不想一屁股坐在洋务派这一边，也不想完全站在奕欣这一边，顶多往开明派这边挪了一点。他居中平衡两派，所以中央的洋务派除了办了一个同文馆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。像总理、各国事务的衙门也是一个效率很低的衙门。因此洋务运动主要是靠地方的积极性，而洋务派的首领里最重要的是李鸿章。 曾国藩这个人很不容易，但如果要作为一个大臣讲，他的眼光还不够。他总是强调自主性，这一点他没有李鸿章看得远。就像他当年找徐寿去集结能将，拿锤子凿轮船一样，能不能凿出来？当然能，但是他精度不够，能开，但开得很慢。这样的国产化没有多少意义。徐寿的儿子徐建衍就比较明白了，要机械加工有精度标准。曾国藩强调自主性，实际上不学透是没有自主性的。后来李鸿章就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玩意没法让能工巧匠来凿，但只要学来那一套西方的标准，就是不巧的匠也能干。朝廷的变化主要是搞了一个总理衙门，这是英法联军逼着清廷办的，他们要求清政府必须成立外交部，而不再通过礼部打交道。西方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，已经清楚必须进一步把清朝拖到自己的体系中来，他们逼着清政府成立外交部，跟其互派公使，他们要彻底把清政府的天下变成他们的世界。对于清政府来说，这个过程是被迫的。当年咸丰皇帝坚决不同意，多给钱多开口岸可以答应，但这个关口无论如何过不了。但是被别人打了，不得不答应了，最后也只是同意对方的公使来。清政府坚决不往外面派，后来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节实际上是美国人蒲安臣，他最初是美国驻中国的公使，他觉得中国人挺可怜的，退休之后要求替中国出使他国，代表中国的利益去谈判。我们后来骂蒲安臣，其实他也替中国着想过，是个有职业道德的人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，外国人让我们成立外交部，结果我们不肯成立，实在顶不住了，就成立了总理各国衙门。对外国人来说，这就是外交部，总理各国事务。对国内人来说，我们可以总理各国事务。这里面所有人都是临时调的，因此整个结构非常糟糕，效率很低。此外，清廷还办了个同文馆，同文馆的外国教习翻译出了万国公法，也就是第一部中文版的国际法。从此以后，很多事可以拿出来与外国人对话了，多少有点外交的模样了。但这个学校教出的学生确实是不敢恭维。齐如山回忆，他曾找来两个据说是最好的学生翻译一份俄国的文书，一个学了14年，一个学了9年，结果发现学了14年的也就是把俄文的字母背下来了，9年的连字母都还没背下来。英文方面，张德仪是学的最好的，他学成之后被派到英国使馆做翻译工作。严复去使馆听过他的翻译后非常不屑，张德仪后来去了很多国家，写了很多游记，在走向世界丛书里有。这些都算是最好的学生了。齐如山也是同文馆的好学生，他的好不表现在学习上，而表现在经商以及帮助京剧改革上。他在里面学德文，我们没感觉到他德文有多好，而是主要记得他做的其他的事儿。可以这么说，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这个插曲，中国融入世界还会晚若干年。因为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把中国汉人士大夫的积极性焕发出来，那么即使是英法联军逼得朝廷签了条约，中国还是变不了。所以从中国进入世界的步调而言，太平天国起到了一个正面作用。但是就像很多次农民起义一样，太平天国这场农民起义对中国也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，造成了人口的锐减和财富的损失， 整个长江流域前前后后据说损失了1亿多人口。